隐居寿山山洞住。 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收看2月3号星期五为您播出的新台湾加油，我是徐桂雅。蓝绿攻防，蓝营吼撒在欧北帕吹起了一股歪风，抹黑其实只要花一分的力气，但是澄清却是要花九分的功夫。我记得翁达瑞陈时芬教授曾经在我们节目上分享了一句话，我当下听了觉得蛮震撼的，特别笔记写起来。他说什么？他说好人不知道坏人有多坏。行政院长陈建仁他的学术地位崇高，人格人品也都是蛮高尚的人，但是被抹黑成这样。现在还有谁呢？是联电的创办人曹新成，他放弃新加坡籍，结果齁、当时就被蓝营齁美工啊 gay 啦骗人的啦。在昨天齁、他就收到了他放弃国籍的证明书，他公开点名齁、就是包括像是吴子嘉跟徐巧芯等有五个人恶意在那里诽谤。而徐巧芯呢，他为了要选立委齁、杀神杀佛，他也要杀同党的同志。徐巧芯公开叫板费鸿泰之外呢，他也跟秦慧珠杠上了。秦慧珠批评徐巧芯啊，你说什么要世代交替啊，有争权夺利之嫌。王鸿薇议员绕跑去选立委，拍龟耍桃。所以你看到其他刚刚才选上议员差不多几勾位这一些同志们也都有样学样。国民党上演的叫全党绕跑中。不过来看一个最夸张的例子是谁，应该是罗志强啊，他之前先背弃了大安区的选民，后来呢他回来说我觉得这一个还是非常重要，我要回头再来布局大安区，要来选立委。连港动诶，这是蔡正元哦，蔡正元说罗志强是把自己当成是万用插头。好，另外很重要的一块呢，我们要来关注的是世界各国不约而同都聚焦在台海，聚焦在台湾，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日本前首相安倍他曾经定调过，他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日本也在西南岛群部署了飞弹来因应，因为日本跟台湾其实是非常的接近啊，有可能会有池鱼之殃。那其他的国家呢，美国不用说，我们还看包括有北约啦、法国啊、澳洲都批评中国对台的威胁。台湾之于全球它的重要性是什么？还要看一个最近会发生的事件，是美国的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他被北京警告说你都不能来后门待完。麦卡锡他会甩中国吗？他不甩，他直接回敬说我什么时候要去，我要去什么样的地方都不关中国的事。不过呢，蓝营人士又在那里配合老共啦，就说呢这个民进党你们应该要拒绝麦卡锡来访问台湾，中国应声虫的论调怎么又来了。好，今天我们开团之前先来介绍来宾，首先欢迎的是资深媒体人钟年晃。 各位好，大家好。 接着欢迎桃园市议员俞北辰将军。 各位好，大家好。 还有欢迎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李建昌。 大家好。 哎，左手边来欢迎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韶，宇韶老师。 各位好，大家晚安。 还有资深媒体人王诗琪。 大家好。 接着来欢迎的是国民党的新北市议员叶元之。 各位好，大家好。 稍后还有台湾智库咨询文董立文董老师会加入讨论。我们今天先从曹新成曹董为什么生气来开始看起。曹新成他的这个新加坡放弃国籍的证明书在昨天出来了，他是去年9月的时候宣布放弃新加坡的国籍，正在走程序当中，是要回归中华民国国籍，但是呢是被恶意的操作，是这样的酸言酸语，我们一起来看。 恢复了中华民国台湾国籍，放弃了新加坡国籍。 联电前董事长曹新成去年大方捐献30亿强化我国国防，放弃新加坡国籍，要展现和台湾人正一块决心。二号晚间，曹新成在脸书PO出这张新加坡国籍放弃证明书，强调放弃国籍过程需要几个月时间，却有人趁着还没拿到证明之前恶意诽谤攻击，更点名五个人要提告，包括媒体人卢秀芳、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芷嘉、国民党外交官介文吉、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徐巧芯、国民党前立委孙大千，还呛下他们是野蛮人，但没想到国民党立委还是持续护航。 曹新成先生，你的放弃国籍，从你开记者会到现在已经蛮久了，我觉得以新加坡政府的行政效率好像是有点太久了。 曹新成指出，吴芷嘉先是坚强的把还没完成手续扭曲暗示成曹新成放弃国籍是骗人的，还造谣如果两岸开战曹新成会第一个落跑。 美国媒体日前传出众议院议长麦卡 接着谢文吉说曹新成拿不出证明会涉及诈欺，徐巧芯和孙达贤接棒，不断以不实资讯对曹新成主导的黑熊学院扭曲丑化嘲笑攻击，让曹新成愤愤不告。曹新成出钱出力展现捍卫台湾主权决心，如今拿到放弃新加坡国籍证明书，也开始以送纸棒。 好，其实到底有没有要告，他在他的脸书上没有写得那么样的清楚。不过呢，曹董是这样，他说他2月2号终于接到新加坡驻台办事处的通知，说我放弃新加坡国籍的证明书已经出来了，可以领回，所以呢他也把他这个 PO 出来。不过呢他的这个回忆是这样，他说要去看9月11号跟9月12号在友台的节目里面是怎么样铺天盖地在说他。像是这个吴子嘉呢，他就讲说啊，曹新成到今天呢他还是新加坡籍啦，两岸如果发生战事也得一得绕跑啦。接着呢外交官谢文吉就讲说放弃国籍的程序很复杂，曹新成刻意隐瞒是某种程度是用骗的啦。包括前立委孙大千也有，还有也有这个是徐巧芯。徐巧芯呢他其实有特别讲一件事情，他在讲说曹董要去搞什么民兵义和团啊，不如把这些资源就给了国防部，他说他是一种军阀的概念。那今天呢曹董就点名这几个人，前后有五个人说你们那时候是怎么样在诽谤我的啦。他有讲说恶意诽谤，但是有没有讲到提告这个还不确定。那徐巧芯呢又来了，他就说不要在那里控诉啦，有种直接去控告。那我请教晃哥怎么看。 其实我今天在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很努力的搜寻我的记忆库来搜寻2008年当马英九第一次选总统的时候他的绿卡风波，这些人有没有如此义正言辞大义凛然的要求马英九赶快放弃绿卡啊？很抱歉我真找不到啊。所以呢如果你们是用同一套标准的话，其实我想史上拖最久是马英九，2008年到现在有没有放弃谁知道， 没看到， 他只说拿不用就失效。 对但是他从来没有去放弃过。好，所以如果用同样的标准，那我们也来检验一下马英九。那更不用检验当时连胜文在2014年参选台北市长的时候，他的太太因为有加拿大的枫叶卡永久居留权，当时他说要去放弃，请问放弃没有？不知道，因为从来也没告诉我们他到底有没有放弃，是不是落选就不放弃了。其实你如果要讲的话，国民党里面的人真的是竹凡不及被宰啊。所以今天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不了解放弃新加坡国籍的程序，但是绝大多数国家你要放弃一个国籍的时候，第一个要件就是你一定要本人去，因为所有的国家都要确认我的国民要放弃我的公民权的时候他是不是受迫，所以通常都会要求本人。好，虽然说曹新成是去年9月讲是要放弃，但是照文件显示他是今年1月才申请。 对。 那如果说假设新加坡规定是要本人去，甚至原因可能你得亲自去一趟新加坡的话，你当作是代表谁够提你够雄哦，恰票怕还得当起啊吗？他总是要有一些时间让他准备嘛，对不对？好，那新加坡的行政流程照这样算起来其实也不算太慢，1月到现在也一个多月而已，大概一个月左右就完成了嘛。那重点是曹新成有没有实现他的诺言？当然有啊，他说放弃就放弃啊，讲话算话嘛。那对比徐巧芯你们这些人很多都是讲话不算话的啊，那你这有什么好批评？其实他们批评的目的只有一个，就他们这一波一波接一波的这种所谓的口水战也好乌贼战也好，其实共同指向一个目标，就是要把所有支持台湾本土力量的人的信用摧毁，把他的人格毁灭掉。对陈建仁是如此，对曹新成也是如此，只是你们这次找错对象了。你找到曹新成，曹新成的个性他是会直接跟你开枪，因为毕竟他不是政治人物， 对， 他可以直接跟你开枪，甚至我都觉得我都支持曹董去提告。你就提告，因为告不告的成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提告至少代表你的态度， 对， 就你不能容许，或者说也告诉我们所有的人，台湾不能容许这样子是完全是抹黑造谣的批评。就你要评论公共事务，我一直都秉持一个原则，就依照事实来评论。你们讲的都不是事实，请问你们讲之前有去跟曹新成查证过吗？你可以讲说那你要快点啊，赶快把申请书给我们看，我觉得讲到这里都算合理。 对， 你直接指控别人在诈骗啊，请问这个叫诈骗吗？曹新成的确有去放弃啊。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一波国民党现在我觉得很有趣，它分两派齁。一派是昨天去 跟陈建仁开行政院会那四都的首长、他们 理性派的 理性派，因为他们知道接下来要做事。另外一派是不小心搭上了失智列车啊、这班列车的终点站可能是台湾海峡或是太平洋。就他们的讲话，包含徐小新、王宏威、赵浩康这些人，可能基于明年自己的选举利益吧，讲话完全是口无遮拦，完全就是捏造事实。你今天要批评曹新成可以，请你拿出证明他没有放弃国籍。甚至徐小新还更扯，他说：“哦，曹新成，你外国人不可以站台。”哎、啊，你是没看到曹先生去年拿那么大张身份证给你看吗？他当时加入新加坡国籍，他并没有放弃中华民国籍哦。因为台湾虽然我们不鼓励双重国籍，但凭良心讲，实务上政府很少在，除非你要担任公职， 对， 除非你要担任公职嘛，对不对？所以曹先生他应该是具有双重国籍。他当时说他恢复中华民国籍，可能是因为他有一段时间没有回台湾，可能户籍上已经被除籍掉。所以他拿的是那么大张身份证，他就是中华民国国籍啊，那他为什么不能去站台？中华民国国民任何人都可以去帮任何的政治人或政党去站台啊，这本来就是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啊。所以我觉得徐小新你们这些人齁、没关系，我知道你要炒短线，但是我真的齁、我也年长你几岁啦，我真的奉劝你炒短线政治这条路其实走不远啦、很快就会最矮的了。 好，因为徐小新齁、他第一时间他还没有细细的去看这个英文写什么齁、因为他后来说啊，那你去提告哦，你不是一月才放弃的吗？他认为他还是很有道理啦齁、那于将军是这样，第一时间他的反应是什么齁、他发现曹新成写了还特别点名他的时候，他说那曹新成你在发言之前你先说明30亿你有没有捐啊齁、那本来他就是有在针对这个捐钱，然后是黑熊学院的这一块齁，他有所质疑，然后想说什么不要搞什么民兵义和团然、什么军阀的一个概念。那今天呢又在讲，那你先证明你30亿捐了没。其实不久前齁也有一个在那边吐槽说曹新成董事长没有捐钱的那个官司，我记得他那对方齁已经是败诉了嘛。可是他们在乌贼战的这个世界里面齁没有放弃这一块啦，又在那边讲说你30亿捐了没。那因为你跟曹董也有这个交流的机会嘛齁。包括我跟你讲啦齁，我是这个黑熊学院的追踪者，在粉专上面就看到他们一直陆续的在办非常多的活动。那当然他全就是会到这个黑熊学院里面去嘛齁，赞助6亿就是三年训练300万黑熊学院的这个勇士们。啊，伊今麦搁咧讲啊吼，啊无你摕你的证明啊，你收股杀出来，你汇款证明拿出来，你觉得有道理吗？ 这就叫做齁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们就认为说你要捐30亿齁，你要捐1亿美金，捐了没有？捐在哪里？证明是什么？我讲句实话，为什么要证明给你看？爱国家需要证明吗？挺台湾这块土地需要证明吗？讲出来就会做到。如果没有做，黑熊学院怎么招生？他不断在招生嘛。黑熊学院的财政的来源有一大部分是曹新成董事长支持的，这是事实。还有人讲说，哎呀，我想曹新成啊，他就是想要选举，想要炒短线，想要成为政治人物，想要成为红人。过年期间齁、我有几个好朋友真的有去找曹董长谈了，谈了很久，谈了大概快2个小时。曹董的答复就是我没有要从政，我也没有要从政治上获得多少利益。他说我这个年纪了，我也不缺钱，我也不缺名，我要做什么？我要彰显台湾的价值，如此而已。因为住在台湾，喝台湾水，吃台湾米，太多太多是从大陆对岸因为1949年被迫来台湾的人。这些人刚开始把这边当成一个过客，后来认定了这块土地，可是却很少人敢说出我爱这块土地。曹先生觉得为什么不敢说呢？我也是外省人啊，可是我就爱台湾啊，爱台湾不能嘴巴讲，我要做，所以他做给大家看。那徐小新当然就讲说，哎，你这30亿啊捐给国防部不就好了，为什么要捐给这个黑熊学院？ 国防部又不缺钱， 而且不能收。我跟大家讲不能收，这表示齁、如果像这样的想法跟态度进入了立法院，那真是灾难啊。 对。 国防部不能收啊。你说我曾经有过这么一个案例，我不知道我们在电子节目跟大家讲过，我在当装甲旅旅长的时候，那时候装甲旅的寝室里面电扇不够。就那个摇头扇不够，很热，到了夏天湖口很热嘛。就有一个家长来说，来，我捐给你这个单位齁、100台电扇，让你们吹得舒舒服服。不能收哎、我不能私下收人家的，对，收我就赌职哦，我不能收，我说我不能收，你这个齁、你要透过这个军人自有社，然后捐赠给国防部，国防部还要开收据给你，然后你才可以转播，转播不能指名 专股这个单位，它有一个分配的方式。所以说不是说捐钱给国防部，国防部就能收，哎，而且曹董这笔钱捐30亿捐给国防部，那名目是什么？名目是什么？不能买装备。不能买装备，为什么？装备是军事投资建案里面的投资门。你民间所赞助的只能是烙军款。烙军款对国防建设说句实话用处不大嘛。那如果这个曹董把这笔钱用在地方民防的建设跟补足，这个对整体的国防才有帮助。所以我讲，如果你不懂，去问一问这个国民党籍的这个军事立委，你问一下，他会告诉你能不能收嘛。那叶玉兰，你本身是警察出身的，警察跟军方或许不一样，可是你在警察部门服务的时候，人家是在直接捐钱给你吗？ 也不行啊。 不行，政府单位不能接收这种捐款。所以说曹董他当然是经过了法律层面的了解之后他才这样做的。那么这叫抛砖引玉，曹新成董事长希望找出更多爱台湾爱乡土的人，可是这些人却把他抹黑，说你看身份证是骗人的啦，你要脱离新加坡的国籍也是骗人的，现在拿出来就说哦没有太晚，这是什么更笑更嬉皮哦？你是怎样？你是觉得说换成你不会放弃？曹新成这么笨居然放弃了，所以我讲哦太晚了。所以我觉得这一群人，曹董如果要告他，我觉得是侮辱了曹董了。可是我觉得按照曹董的这个气魄跟霸气，你真的可以告了，因为你告的不是欺负这些人，而是要还给社会一个公正的一个视听，不要让这种乌贼战这种假新闻让大家觉得说我们爱台湾都是假的，我们爱台湾都是私利，我们爱台湾都是为了自己，爱台湾没有目的，爱台湾的人越多越好。 欸，抹黑真的只要一根手指头啦齁，但是我们呢为了要回应齁，包括像是行政院长陈建仁的这个事情，然后我们也花了很多篇幅在做澄清。那我请教于小老师齁，你会怎么样来看徐小新他到底在避什么棒？ 徐小新这是一个现象，因为呢国民党党内的人如法炮制东施效颦的人真的非常多。昨天晚上我看有台政论节目，国民党有一个应该讲网红叫李明玄，他的论调，大家谈以美论哦，他的论调只有一个哦，老共打过来蔡英文第一个落跑，请问这里面有任何推论，有任何根据，有任何事实吗？没有。为什么李明玄这么说？因为他看到徐巧芯这个样子在深蓝就有呢声量嘛，再加上过去他也是韩粉嘛，所以延续过去韩粉的惯性，加上呢徐巧芯效应现在在国民党内部当红，以为这个样子呢在仕途上在政治立场上呢就能够团扶摇直上，徐小新要职工立委大位嘛，所以说呢有为者亦弱势，这第一个叫徐小新现象，国民党现在呢正弥漫这样一个政治氛围。第二个是呢，我真的要帮曹董说几句话，要不要告？我的想法跟晃哥一样，你看吴子嘉怎么说，吴子嘉也直接这样想啊，两岸如果发生战争的话呢，这个曹新成呢第一个落跑。你有什么事实根据？李明玄这么说，吴子嘉这么说， 那就是要贴你一个黑的标签。 接下来就是黑熊学院啊，事业团民兵。我们回到曹新成的初衷，这么说我们也要听其言观其行。我帮曹新成后来做的事情做这样的整理，而且呢我跟这些跟曹董互动的人都有合作，甚至是朋友关系嘛。第二，签署不投降这个承诺书，公民团体或是台独联盟基本上正在办相关的活动，他们还想在明年选举的时候，在立委选举的部分跟总统候选人部分呢也希望候选人表态，这个运动呢持续在发酵中。第二个，沈柏阳教授大家很熟悉嘛，黑熊学院呢不断的办相关的活动，为什么？曹董的初衷呢就是强化全民的国防跟新防，而这个国防呢不是呢国防部建制的第一线的作战力量嘛。接下来是什么呢？还有百万无人机嘛。那这个晃哥跟我都很熟的罗振芳，算是台湾呢无人机的第一把民间的制造者，跟呢曹新成董事长已经有这样的默契跟合作，至于人家怎么合作那是他们的事情，甚至牵扯到呢业务机密我们就不加以评论。曹新成董事长之所以做这么东西呢，我不认为他过去说他是亲中派，曹董过去曾经搞过一个东西很有趣，叫做呢统一公投，很多人说这样是统派，不是的，老共要统一台湾，对不对？我来帮你办公投，失败了十年后重新来一次，其实我觉得这是高级黑啊，因为老共提不出说服台湾人民的正当性说法嘛。最后我们对于谁？ 一样是有钱人，对不对？郭台铭董事长现在磨刀霍霍，跃跃欲试。我只知道郭台铭董事长呢，在脸书粉专呢骂人家朽木，骂人家禽兽。接下来呢，发了一个呢，过年之前，大家还记得吧？首富台湾，国泰民安。面对老共的威胁，郭台铭董事长基本上没做什么事情，更不要说那个支持高安的宣董。所以回到基本面跟事实面来说，我坚决认为朝鲜董事长要针对这五个人，徐小新啊、介文吉啊、吴子嘉啊、孙大千等人提告。为什么？因为呢，对这些人来讲，讲人话或是我们讲论点，他们是听不懂的，让他们为自己的言行付出法律的代价，这才是正解啦。 有的时候告齁不是一定要告赢，但是呢你在跑的那个过程齁，你得刚刚就痛苦就麻烦了齁。再来我们来看的是齁，我不晓得观众朋友知不知道齁，我是很后面才知道，是台湾灯会今年在哪边，在台北齁。那我们的 YT 上面你们可以留言齁，不知道的可以加一啦齁，因为很多人真的不知道。在礼拜天齁正式要开灯了齁，要登场。那花的钱呢超过8亿，号称是史上最贵的灯会。但是呢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秦慧珠他问蒋万安齁，去问了观传局的局长说，啊给你清稿子的，你们这个灯会花了多少钱啊，居然主事的都一问三不知。当然齁秦慧珠也非常的火大。另外一个问题是，啊奇怪齁，你这个户籍定被拖瓦固啊齁，国民党的前立委林益华他拖了一个半月齁，终于是在今天他就任了台北的副市长。可是呢问题是齁，除了他卡住一席立委这个没办法补选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主责台湾灯会很快就要开幕了，他自己搞得定吗？我们一起来看。 夜晚东区这座上海花灯格外显眼，但是更引人注目的却是旁边这三位员警，不仅守在灯区旁，甚至还架摄影机三脚架，引起民众质疑，为何北市警方要特地派人保护上海花灯？那广达180公顷的台湾灯会，警力又怎么够巡逻监控？再加上这灯会斥资7亿8000多万，比起去年高雄灯会7.2亿元还多出6000多万。被称为史上最贵华灯，扯的是国民党议员自己爆料，蒋万安跟观传局连灯会编多少预算都不知道。 蒋万安市长他不了解单项活动的预算，我可以理解，但是观传局局长他主办的最大的一个活动，居然也不了解相关的预算，花费了史上最多的将近8亿的预算，他必须要创造最大的产值。 一早不到8点钟准时踏进台北市政府，拖了一个半月，前国民党立委林益华终于就任北市副市长。但2月5号台湾灯会就要开幕，如何在短短3天内衔接政务是一大挑战。 对外界所关心的这种问题，包括行销怎样在最后然后再能够一鼓作气多做宣传带动商机，这个部分我想都进来之后会在今天会议里面跟同仁一起再做讨论。 英华2月1号才在立院新会期报到，隔天就离职，随即到市府上班， IP 预谋没收立委补选，公民团体还要求缴回立法院立委薪资。 当时答应蒋市长的时候，就是跟蒋市长要跟党团就讲好，就在2月的时候，那月中间牵涉很多本来我自己的任务，以立法院有立法院相关的规定，所以当然我们都是按照立法院所制度来走，所以绝对不会发生随意的状况。 澄清2月报道是既定行程，林益华副市长经手上路，一举一动都被放大检视。 好，你看齁，其实刚刚我们有讲齁，像是有一些是理性监督问政的齁，那还有另外一个是搭上失智列车的。秦慧珠过去我们看他对于蒋万安齁，他其实非常多的这个夸赞。可是议员的天职不就是监督吗？该监督的还是要监督齁。那我们今天有两位议员在现场了齁，有包括台北的跟新北的齁。来，我先请教建昌议员齁，这个事情台湾灯会总共编列多少预算啦齁，其实上任齁，虽然说1225上任之后该有的这些交接的事项应该都要知道嘛。花多少钱，这个不是基本的 ABC 吗？为什么一问三不知？蒋万安被问了啊，答不出来啊，不转总机齁，转到别的地方去，喂、欸、观察局齁，你给我回答几点，居然他也不知道欸，你不觉得这个很扯吗？ 跟回家当好爸爸。 南投立委补选到。 对，真的有点扯了，因为这个交通部观船局有补助2亿，在每年每个县市在 观光局，就中央观光局有补助， 对对对，我们交通部中央都会挹注一些预算给这个地方政府轮流去办这种台湾灯会。那 最离谱的是这个陈淑蔚局长，现在官船警台北市政府的官船警的局长，他那时候好像是副局长，就是交通部的这个副局长，官船警的副局长 是交通部的还是台北市政府的？ 交通部的 观光局 的副局长哦，来台北市政府当官船 局的局长， 所以基本上 他应该是很清楚的嘛。 我们的选举在11月初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在12月25号就职。如果你知道台这个蒋万安，就应该马上的知道他上任的第一手瞩目的活动就是台湾灯节，因为刚好23年之后回归到台北市政，要来举办， 都要考一 年啦，对对对，然后这个地点的选择当然是柯师傅团队就 先规划了， 所以那时候我们台北市政府还特别通过一笔电力的追加预算给他做事前的布置，好像有几千万，因为电的事情一生要创好后，但是我说出来一个台北市议员这样的一个观察的话，有几个很大的一个缺点，第一个不应该在东区啦，不应该在东区这里举办，因为东区在台北市政已经有跨年的演唱会，已经造成交通非常， 你说信义区的这个部分， 然后在东区这里分为四大区块，其实把我们整个仁爱路、忠孝东路团团围住，这是第二个，对交通这是毫无帮助，第三个对我们地方经济的活络完全一点帮助都没有。然后我在这里要批评蒋万安市府团队，是说如果你要鼓励其他的县市的人到台北市来看灯会的话，你应该在知道你选上之后第一个很敏感的就要拿出传销方案，就要鼓励外县市的偶一上偶八上或是什么年轻的家庭，到我们台北市 消费有什么加码的活动嘛？ 对对对，你比如说你来住一个，我就优待你500块1000块都没有关系，进入什么样等级的一个饭店，到哪些连锁商店去消费的话，我台北市政府能够100块200块，只要你进在我台北市政府所得税的这个商家，我就要有这种规划，这个是应该他新就任的市长跟市府团队应该要有这种敏感度，有一个多月的期间，去给你们提供，因为灯节二月五号就是后天啊， 对，礼拜天， 邀请所有人要去开灯嘛，12月25号就主到二月五号，你看有一个多月的期间哦，我们真的这个新的团队没有办法在媒体做行销，没有办法去促进，你知道我才这几天有见到新上任的史哲部长，你知道那前几天我也印象很深刻，他站在高雄市的一个舞台上面，他宣布说你来高雄市这里参加我这个什么那个什么连史坦的灯会啊，怎么样， 对， 三天三夜用这个三天，用张惠妹那一条歌，你得给他占三天三夜，我高雄市的商家啥物件随在你给他占得掉，三天三夜这一个口号又被打出来了，请问我们台湾灯节在台北市23年之后从回归，最重要办活动就是要促进地方经济嘛，你来家他家几位创下，你要促进我们商家的这个经济，所以这一点我在媒体上看到秦惠珠议员所批评的跟我的知解是一样的，你办一场大型活动就是要促进在地的这个商家的经济活动，而且对我们台北市政府的税收才有益处嘛，而不把人带来这里造成社会的成本。 所以亮点的部分齁，原之你有感受到台北灯节啊齁，你有酸甜告诉你家保婚吗，你有没有感受到说台湾灯会在台北，然后他们宣传然后亮点有没有什么 slogan, 你有 catch 到吗？ 我没有啊，因为 你也沒有， 因为我都在看政论节目，所以比较没有。 你都在看政论节目？ 没有，我觉得当然了、啊。第一个就是说预算打不出来，确实是就是对那个业务还不是很熟悉啦、啊。那我觉得蒋万安，我可以理解，因为他才上任没多久嘛。因为市府的业务这么多了、啊，你要他讲出每一项的预算，我是觉得真的是有点不太可能。 那就要到副市长 啊。但是局长应该要知道啊，怎么会连局长你现在在推的最主要的业务是灯会 你连花。那齁国民党的起定都是喝者诶齁，他们都可以当总机转出去对不对，然后可是如果绿营的就好像不能， 我觉得时间啊，因为他12月25号才就职嘛，现在才一个多月，不可能 每一项业务他多少钱他全部备齐，我觉得 是。可是这个是他们一开始一个最重要的。 那个预算应该是柯文哲市府就编的嘛。 啊对啊，可是因为现在这个时间点、啊、他眼前还有什么很重要的事情，不就是 当然越快是越好啦，可是我觉得这个。 副市长。还没找到。 副市长还没就位是不是 我是觉得这个局长的责任比较大，因为有些局长真的都不进入状况。我之前我们新北市有一个青年局长，他都上任七八个月，我问他说你们业务费多少，他都说事后补资料给我。我就说先你给我，他打不出来。所以这种局长马上加把劲，不要害市长被骂啦。然后第二个我觉得这个议员对花灯的这个灯会的一些细节提出建议其实都蛮好，因为本来这个议员都可以提出很多建议，那市政府就是针对议员的建议，如果觉得可以改善就改善，如果觉得自己有想法可以跟议员多沟通啊。像譬如说有关于这是不是要找很多小吃摊部分，我看市政府也有提出他们的讲法，说这次灯会是在东区或信义区举办嘛，因为周边商家已经非常多了，所以就没有特别安排一些小吃摊，那他是为了要活络东区跟新义区附近的商家，那我觉得这样子 说法也不 OK。 新义区说坦白的啦齁，我自己很常去啦，我觉得那个人山人海，基本上新义区不太需要。 对，那东区是一位难求，然后再复苏新义区，你还好吗？你是活在哪里？他是市长欸。 这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不是我要甩锅啦，这绝对是柯文哲是在规划的啦。那但是这个我觉得每一次活动都可以再进步一些啦。然后再来就是有人 我先补充一下齁，因为讲到这个灯节办在哪边啊齁，这个是台北市商圈产业联合会的理事长洪文和，他就讲说这个灯会办在信义区跟东区齁，就锦上添花啦。这个大型的活动应该就是要办在比较经济弱势的地方才能够达到一个平衡啦。我的行李已经就好啊，你个板碟呀，他们觉得你就没有达到那个意义 嘛。其实也不一定啊，像我们板桥那个新北耶诞城就办我们板桥嘛。 每次办在那里齁他掐啊大家都给我们干啊。 就每次就是喜欢人就很喜欢嘛然后当然觉得被影响也觉得被影响，就是办活动之后正满意见。那东区跟信义区的店家他也需要活络经济，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见仁见智，但都可以再做评估啦。然后再来就是也有人质疑，就是说，你怎么有那个上海区？因为我看今天蒋万安也被问到嘛，就说，有那个上海灯区，你要不要去？他说他也会去。其实那个上海灯区就是两岸的那个灯会交流，我觉得跟政治没有什么统独没什么关系的，因为过去新北市也有。我们办灯会的时候也有邀请就是大陆一些花灯过来，就是那个就是一个艺术的交流啦，就是就是有的细节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质疑，但是有的办得不错也是可以肯定一下。 那我请教你齁，林奕华这边拖拖拉拉的这一个部分呢？ 林奕华就是有点给啊，我觉得就是不是有 不是有这段不会剪掉哦，这段不会 剪掉，不是就是说你看哦，他被骂两次，第一次呢是不赶快去就职，然后导致立委不能选嘛，这是第一件事情嘛。第二件事情是他已经讲好2月1号就职， 对， 然后又故意又拖2月3号，你就他拖2月5号。 他本来是要一路拖到 稍微 选完，那可能要到3月左右了。 对，之前先说是烟害防治法，后来说是招委，要不是大家对他批评，连议员都看不下去。 其实我选完议员，很多人在那边问我要不要选立委，然后那还很久以后的事。就没想到台北市已经定量久了，就已经强强棍了，在原地密布了。但是实际上这才2月。 是减轻司机。 不是我觉得这画蛇添足的事情嘛，因为你本来你2月1号跟2月3号差两天，你在那边拖两天又被骂一次干嘛？就是前面被骂一次你就过了嘛。所以第二次被骂我是觉得有一点点多余的，其实你就差两天，就2月1号就赶快去就好了嘛。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我觉得，因为我是民意代表嘛，我自己真心认为，让一个地方少一个立法委员，对于民众来说的权益是真的有受损。就像我们那一区没有。 这一段我们剪出来齁，我们分别 play 十次好了。 我觉得原之都有一点避重就轻，他都有一些责任上的切割，这样子很不诚恳。因为譬如说台北市政府的问题的时候，他认为他就切开了市长跟这个局长。这个局长你怎么可以不清楚？然后第二个讲到林奕华的时候，他把责任都丢给林奕华。拜托，跟国民党中央的政策没有关系吗？根本国民党就为了要用政党的利益凌驾国人的人民的利益，所以才会下这种指令嘛。所以不要把责任都丢给林奕华，林奕华很糟糕，很可恶。 没有，我没有这样讲。 因为他的确是执行，因为他就是执行了国民党党中央的这个意志嘛。 那就是能捞的、能占便宜的、能卡的，通通都要被国民党拿走。所以我觉得啦，就是责任不能切割，这就是国民党的责任。然后台北灯会的问题，就是市长搞不清楚状况。市长他一上任，他的起手是应该要告诉，应该就是，哎，灯会也23年了，终于回到台北了。嗯，这是他第一个可以好好表现的大型活动，所以他不可以什么都不知道嘛。譬如说我们高雄没有灯会的时候，也每个礼拜给你办活动。 哦，厉害，真的很厉害，好，你选择障碍。 哦，还呛家，我们没有在讲武德，让你看不到我们的这个车尾灯等等的，人家就扎扎实实让你每个礼拜都有理由可以跑到高雄去。那可是台北，我就觉得，哎，台北灯会为什么办得安安静静的？你这个市长不是一直告诉大家说疫后经济很重要，那不是趁此机会好好的来复苏一下台北市的疫后经济啊？结果嘞，宣传在哪边？没有，就是静悄悄的无声，哇，像冷气机一样静悄悄。我觉得这件事情很诡异啦，就是说市长你不可以在你第一场大型活动一问三不知。嗯，第二，大型活动可以带动台北市其他层次的怎么样子的这个 繁荣啊， 钱等等的人流等等，交通的规划，然后这个流动厕所够不够？说这些东西，你难道不应该一个一个去紧盯吗？你不紧盯，你都不知道。那难怪局长也不用知道啊，局长也不会去盯他下面的啊。所以我告诉你，今年的台北灯会大家不要去啦，一定很可怕啦。嗯，没有人在盯的活动，你觉得会怎样？ 有上海花灯有人盯了。 对，想到上海花灯，还有三个警察在盯，还有那个架设。对，如果按照原之的讲法说啊，这种就是艺术层次的交流，那为什么只邀你上海？然后那个灯上面还写什么"农来"什么鬼东西啊？"农好上海"，就是用上海话来写这个标语哦。台北市的其他姐妹市呢？你邀了没？你为什么独邀上海？为什么？你要告诉我啊！那为什么上海可以凌驾台北的其他的姐妹市？为什么？你如果这是一件有道理的事情，你大声讲出来，说服台北市民认为哇，新市长有魄力，理由充分，我们台北市民都接受。你又讲不出来，在那边扭扭捏捏、隐隐晦晦啊，没有啦啊，刚好警察经过那边啦，吼，刚好拍照拍到啦。然后市长是不是要去看这个上海的这个农好上海的话呢？啊，没有啦，我们没有要去。大声的说，你去，因为他做太美了，你觉得上海就应该要入侵到台北？你给我一个充分的理由。如果你可以说服得了台北市民的话，我觉得 OK。你干嘛要用这种态度扭扭捏捏的？当个首都市长，像个小孩子。我跟你讲，还有一件事，我也觉得这个新市长哦，就是存在感很低。为什么？是因为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前一阵子的新闻不是传出来，台北市政府里面的公务员哦，小孩玩大车，因为市长不做决策。那过去前一个市长柯文哲是怎么说他自己的？哦，我157。就搞诶，是不是很聪明？很聪明的市长，157的市长，他说他花了一年的时间，他才知道台北市在干嘛。他都要花一年学习了。啊，你蒋万安嘞？蒋万安，你智商多少？看起来一定比157笨嘛。啊，比他笨这么多的人，你要花多久的时间？你要告诉台北市民，你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学会？什么时候才告诉大家说，哦，我不是小孩，所以这个我是大人，所以我可以开大车。到目前为止，你的所有表现看起来，你就是一个典型的小孩玩大车啊。 说到城市行销齁，我补充一下，因为高雄在跨年跟元旦，跨年演唱会就算了齁，元旦再给你弄一场，厉不厉害？然后莲池潭的那个灯节啦齁，我本人过年的时候也是去高雄嘛，那个莲池潭的灯节呢，它那个周边啊，因为可能地方有比较说摊贩齁，它希望可以复苏这个摊贩的经济，我真的一路逛逛逛，我想说哇，这个摊贩真的绵延不绝， 什么时候是尽头？我其实是逛到觉得哇，好多好长，怎么已经到很远的地方？我两个都舔了，你猜吗？哎，还没有结束。所以你知道，店家当然是趁着年节的时间可以赚钱嘛，哈，大家才会笑呵呵啊。那所以哈，不讲武德有两种了哈，一种是宣传城市哈，把其他城市打趴是不讲武德；那另外一种哈，是骂骂叫的一种不讲武德，因为徐巧芯的不讲武德，他是就是说抹黑啊、批评啊等等的齁。那于将军我要请教。徐巧芯这两天不是在讲说齁，神挡杀神，佛挡杀佛吗齁？那当然呢，大家就会解读啊，哎哟，神佛这么崇高的地位你都杀，你说杀魔齁，魔鬼的魔那就算了，对不对？那我们看齁，他在整个校正的部分啊，他说我就是要来争取这一席立委，而且呢费鸿泰之前有答应过我，嘿别个算了齁啊，就是他帮费鸿泰诠释了一段他们自己认为的秘辛。那包括什么齁，包括秦慧珠议员跳出来，奇怪，这个对战的不是费鸿泰，秦慧珠为什么跳出来？因为港籍枯萎嘛，好像这个老将就被讲得一无是处齁，所以秦慧珠讲说初选的这个办法等等啊齁，那于是呢徐巧芯就回呛他说，哎呀，你个宫斗剧啊看太多啊齁。后来秦慧珠呢有讲，你说讲什么世代交替，好像是要淘汰别人自己上位齁。如果你的上位不是因为你表现很好，而是因为你要把别人斗臭骂别人齁，把人家就是用一些有的没有的齁，想办法把老将拉下来，但是不是一个正当程序啊，还是不讲武德的话齁，秦慧珠是不满意的齁。他说这种讲法齁，就是踩在别人尸体上，这个叫做有争权夺利之嫌齁。那国民党过去没有年轻人放话否定老的齁，他认为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文化。那徐巧芯呢本来是大家一家啦齁，阿伯啊齁，秦慧珠讲说我也不参选，我只是讲公道话而已。那徐巧芯说，秦慧珠我爱你，你不要再骂我了。你看这个人齁，他的那个可以非常的呛。但是他也可以齁，啊我爱你，你不要再骂我了。我觉得他的这个身段还蛮能 Q 的。但是你觉得要把老将干掉，然后现在出场的方式你怎么看？ 这个叫做齁，这个不叫身段软 Q 啦。 嗯。 这个应该叫做死猪不怕开水烫。 嗯。 我就已经豁出去了。其实这不好，我其实跟徐小新同台的时候，我有跟他说，你做的方向是对的。 嗯。 国民党的体制真的要冲撞。国民党的初选真的有问题，国民党的立委的候选人产生的状况真的不公平。你要冲撞的是体制，你要冲撞的不是同志。哎，体制跟同志不一样哦。 嗯， 体制是国民党初选的问题，初选的这个标准有状况有问题嘛？你让老将选下来很辛苦，让想要出头的新人没机会，所以你要冲撞的是体制。哎，可是现在徐小新你冲撞的态度跟手段错误了，你冲撞的是同志。你去撞同志干什么？费鸿泰老有错吗？费鸿泰老有错吗？徐小芯你也会老，你也会老，真的，你老了，人家用这种方式逗你，你觉得开不开心？老没有错，老是他的必经的生理过程嘛，没有人永远都是28岁齁，连香港以前很著名的一个港星谭咏麟也超过了28岁啦，人都会老，人都会老，但是呢，你不能去逗同志，你有本事去逗体制。你针对朱立伦，你针对主发会去斗，你说主发会还有朱立伦主席，你不是要改革国民党吗？你把国民党的整个立委竞争初选的平台马上给我公布，你不公布的话，我就连线来，我要对主发会、对党主席，我要对你实施建议、冲撞跟讨伐，我佩服你，你去撞主席啊？难道是因为主席给你挂 iPhone 吗？你不敢撞吗？还是说你撞了再用力，他下次给你台保时捷，对不对？所以这样子也不错嘛，对不对？这样也不错。你要撞的是体制嘛，你去撞同志干什么？费鸿泰他何辜啊？他在立法院里面说句话也够呛啊。你说费鸿泰没战力，我不觉得他没战力耶，他要砰砰陈时中耶，不是吗？他怎么没战力呢？他也很有战力，他只是比你老而已。你害了费鸿泰还去染发，害了费鸿泰还要换牛仔裤，还要穿上球鞋。哎呀，这样子不好啦，家有一老如有一宝齁。那只是今天这个状况是国民党的体制出问题，所以最好听你去冲撞体制啊，你冲撞体制我帮你拍拍手，你冲撞体制让国民党的体制变得很公平，国民党就可以，这不叫做世代交替，这叫世代交棒。交棒是交的人甘愿，接的人开心。什么叫这个叫做世代抓交替，你知道这不叫交替，世代抓交替，交的人不甘愿，接的人满手烫啊，对不对？你这怎么团结呢？所以我说这个状况出现之后，你看声援徐小芯的人都不是党内的政治人物哦，都是那个在党内边缘的人，名嘴啦， 或者是节目的主持人啊，在声援他。党内的同志要出来选了，你说张志刚他有表示意见吗？对不对？你说这个几个游淑慧有表示意见吗？他没有对徐小新的事情表示意见，为什么？他知道这是不对的，要冲撞的绝对不是同志嘛。那你说游淑慧这一区、张志刚这一区，他都去冲撞党内的立委同志，这样像话吗？虽然我不是国民党，我看不下去，你知道吗？你不要哈，每一次被某些媒体人，我告诉你，你就是要冲撞才有机会，你不要被他聊一下你就抓起来。 你刚刚是模仿谁？ 哎，那个瘦瘦的哈，然后肩膀常常喜欢耸。 哦，有，我有看到了。 对，你就不要去听他给你讲的那个，你就冲撞他。他不是国民党，他也不是希望国民党好，他希望国民党乱，他希望你跳出来把这盘局打乱，他才有声量，他才有节目可以做，所以不要中计。你要冲撞，我支持你冲撞体制，不要冲撞同志。另外，我在讲到刚才讲到蒋万那个事情， 对， 灯会的事情，当然是蒋万的责任。 嗯， 你今天是市长哦，你说我刚选上市长，我对于灯会资助多少钱我不知道，我对灯会规划的状况我不晓得，骗人。你当一个市长，目前面临到的最大的活动，不就是23年轮到台北市一次的灯会吗？ 对啊， 欸，这个机会你下次轮不到了啦。 嗯， 23年零几岁啦，对不对？你轮不到，这是你唯一可以拿到的一个机会，可以展现，可以宣扬台北，让台北繁荣的机会。即使是柯文哲规划的行程路径，还有整体的这个动线，你不能改吗？你不能调整吗？ 嗯， 你不能调整的话，那让柯文哲连任就好了。 对啊，干嘛选你当市长？ 我们常常讲说兵棋推演，军人最想讲兵棋推演。 嗯， 你要把整个流程兵推一遍，推完之后发现问题立刻改。为什么不能改？当然可以改啊！难道柯文哲讲的话你就不敢动吗？柯文哲是你的太上皇吗？所以我觉得秦慧珠算是有良心的了。我说他是国民党，算是真正的说国民党有良心的。 嗯， 他敢在最红的市长头上就讲说你这样有问题，你这样子是失职，你这样不对。我觉得。这样的人，你说秦慧珠资深有价值啊？我怎么没有听到几个跳出来说要见佛杀佛、见神杀神的人去弄？那以后我跟你讲，这个徐小清去哪一家公庙拔杯哦，你要小心了，对不对？大神啊，我该不该选这个立法委员一拔，哇，糟糕了， 因为得罪神灵的。 哇，那个神明就跟大家乐一样，就被干掉了。那 这个拔杯会拔不杯， 哎，拔不杯神就完了、啊。所以神一定说可以，对，神也不想出人命嘛。所以我说这实在是太糟糕的示范。所以我觉得督导市长不分党派，督促市政前进不分党派。那么徐小新你做的方向是对的，但是斗的应该是制度而不是同志。 好，延续将军讲的齁，来建昌议员，那你看齁，应该要冲撞的是体制嘛，不是同志嘛。比方说诶，我们也要好好的有一个这个初选的机制齁，是不是公平的这样子来做一个初选。可是问题是齁，他的出场的方式啊，那等于就是说我杀自己人，我杀同志。那如果假设啦齁，的 KOE 已经这样初选过关的话，你觉得后续有利他的选举吗？你觉得费鸿泰会愿意帮他辅选吗？费鸿泰的庄脚愿意说啊，那我们就无私的，我们就是跟徐小新吼全力来助帮助他选上立委吗？有可能吗？ 我想他讲这八个字哈，就代表他这一次的，如果真的通过初选啊，他这次立法委员选举真的有一些危机，因为他的选区里面大大小小的公庙是很多的。 嗯， 你说看到佛要杀佛，看到神要杀神。这个在我们民间里面哦，洗做不痛哎，所以我真的整个一个口气跟态度，如宜将军所讲的，老实说，你们年轻人年轻气盛，要出来冲撞的话没有错。惠宏泰委员已经如果再参选的话，好像是七十几岁的了， 嗯， 还有赖世宝在文山区也是七十几岁的，所以国民党的年轻人想要急着想要跟他们挑战。其实如果有个公平的选举制度的话，出来挑战，民进党也一样，国民党也一样。所以宜将军讲的说，如果你要冲撞，希望总统，你们的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有一个公平的这个初选办法，立法委员有一个公平的初选办法，而不是说没敲输掉，没个敲上面人，没个说上面人，要搓圆子汤。但是徐小清这种态度，我知道他在议会就四年嘛，哈，伊就是一届议员，但是人就真敖。这个媒体时代，伊就冲出来。但是我认为他的出场起手势真的很差，差到他的其他的党内同志都看到他讲这八个字，哈， 嗯， 讲到游淑慧，讲到 我认为张思刚他们要冲出来，他们都心惊惊。他们现在如果这三个人在一起的话，我李建昌在公开在电视上说，你是不是要杀神杀佛联盟？就是国民党这立委出选的这三个议员，嗯，如果你们再站在一起的话，是要杀神杀佛的联盟。我认为张思刚跟游淑慧，你们当然有权利发表你们的意见要参选，但是你们如果再继续跟徐小新搞一个联盟搞在一起的话，我认为你们就是一个杀神杀佛的联盟。在台北市，在我们民间信仰，你是冲撞了我们传统的民间信仰。嗯，我认为对国民党这三个人，那么年轻系政人要出来争夺这个立委委员的席次，其实在现实上，老实说，台北市议会这个任期还没有开正式的会议哦。嗯，我们只有12月25号选议长、副议长，隔天开一个简单的会议，说我们什么时候要定期开会而已。我们4月10号才要开第一次的定期大会，到现在的议员都还没有就职，他就已经宣布要跟他绕跑，要选立委啊。在现实来讲，我认为也有点太急切一点了。嗯，太急切，因为他们的制度都还不知道。如果你三月中旬、四月时候来表态，也许还可以，也许不会晚。嗯，但是我认为这个杀神杀佛联盟，如果要让徐小新领导的话，国民党今年在台北市的立委员的席次，不会太乐观，不会太乐观。 嗯，绕跑是一个状况哦，因为王宏威效应哈，你可以看到说啊，反正哈，我就是还没有去就职，我就已经讲我要绕跑，我还不是选上，所以你看到国民党怎么样？国民党就是非常傲慢的样子哈，陆陆续续好几个跳出来哈，议员他们现在就职哈，大概是一个月出头哈，来跳出来，张思刚跳出来哈。王宏威是因为他那个例子齁太鲜明了，所以起了一个拍龟草桃的效应齁。游淑慧啊，李彦秀啊，却没杀李明贤齁，可能要来挑战高嘉瑜。那这边呢，中正万华区挑战林长佐的齁，有郭昭炎跟钟小平。第六选区大安区啊齁 ,A 级拐罗志强那叫你不赢啊齁，士林北投说党好像有规划叫他去那边然后去迎战。但是呢他自己齁走跳的地方齁，他主要是锁定在大安区。那包括王欣宜啊、钟佩君都有意思要来挑战。那第七选区齁松信的部分齁，费鸿泰跟徐小新这应该乒乒乓乓。这个比较是文山区的这一块呢，赖世宝老将，但是徐宏庭啊齁、李博弈都可能有要来挑战的意思。那原之我先请教齁，我们先不讲绕跑的事情啊，我请教你齁，你有没有要加入杀神杀佛联盟？ 我觉得没什么杀神杀佛，我觉得徐小新他比较冲啦，就是他个人比较强硬一点，但我觉得我是觉得两个原因啦。第一个原因是他的选区跟其他刚刚念的很多人选区都不一样，状况是他前面有一个人就费鸿泰，他必须要展现出他很强势，然后他要告诉党中央说我的意愿是很强的。 徐宏庭那一区也有啊，赖世宝啊， 对啊， 徐宏庭也有，对，徐宏庭也有，但是两个个性也有点不太一样啊。徐小新是要让党中央说我很强，我协调不掉哦。你如果说要劝退我的话，只有一个方法，你办个初选我输，否则的话我一定会弄到底。所以他才会讲出杀神杀神党杀神。 他说我看起来很好协调吗？他说我看起来很好协调吗？ 对，我看起来很好协调吗？所以他才会 越是那么好不好协调啊？你好不好协调？你前面虽然没有人啊， 没有人。 第二哦，不是啦， 你前面没有人了。 我先讲完了哈。第二就是说，我觉得这次其实不觉得动作很快嘛？因为其实我选完议员，很多人在那边问我要不要选立委，我就想说那还很久以后的事嘛。就没想到台北市已经乒乓丢了，就已经强强棍了，战员密布了。但是实际上这才二月而已， 还有一年， 还有。可是我觉得为什么会这样？有一个原因是很多人他对于我们国民党到底能不能推出一个公平的初选制度产生很大的怀疑。这个怀疑是来自于过去的经验，因为你看哦，四年前那时候那个村长啊，桃园市议员村长詹江村，他参加初选通过之后呢，被劝退，劝退理由有多荒谬吗？你太年轻了，他已经50多岁了。然后去年九合一选举的时候，有那种什么议员啊，推自己助理出来选啊，就助理没过，议员自己跳下来选的啊，不然就是议员那个初选已经通过了，然后硬要再塞一个委员的儿子进来的，就是大家对于国民党到底能不能推出一个公平的制度，是有一点点，我觉得有些就是特别是想力争上游的，有一点点的质疑，所以希望说党中央可以赶快定一个公平的 初选的办法出来，所以大家我觉得才会这么多人的集体的发声啊，我觉得这然后联合造势当然也是一个原因之一啦，所以这才会，所以这个才会为什么这么快？我觉得我怎么这么快才会占于？ 所以你讲的那个杀神杀佛，现在看起来就是党主席朱立伦可能没有办法有一个公平的机制嘛，所以徐小琴要杀的是朱立伦。 他担心，我觉得有些人可能有一点点的担忧啦，但我相信应该不至于这样。 没有，我补充一下哈，其实徐小琴有担忧，我一直讲他的方向是对的。要冲撞， 对啊， 因为詹江村那场我太了解了，那是我在国民党，我就是负责桃园区选举。 所以你跟他讲太年轻了， 对我太了解了，不是，那时候我本来跟他选同一区，龟山那一区的立委，然后有三个，我记得有三个国民党的同志要出来选，然后党部就说好，那我们办一个公开的民调，大家来缴钱嘛，好像20万还多少钱，缴这个民调的钱，自己出钱做民调，谁赢谁就胜出。后来我们因为我自己是主委，我很清楚。党中央隶属某一个特定人士要来选，嗯，哦，我讲明白，就陈根德啦，嗯 啊，但是他有参加初选吗？ 他不要， 他不要， 他就讲说，那党中央说，那你既然我们指定你，看你也够强，那你也报名来初选嘛？他说，卖，你敢给胜？你们三个自己玩，玩到最强的来跟我协调啊，对，那我们心想，真笑哎，我缴20万，你不用缴，然后缴到最强跟你协调，你是种子吗？对不对？你是种子队，我们是挑战队吗？没有这样子， 所以而且你最强，你要证明你就是在那一列里面你最强。 后来我跟另外一位，我们俩就没有缴钱，我们就没有参加这个民调，只有詹江村一个人去完成了民调手续，报名缴钱，等到 close 关门了，只有他一个人报名。那按照这样，是不是就是詹江村？那其他人没有报名啊？他完成报名手续啦，最后党部说没有。因为只有你一个人报名，所以不用民调，所以不用民调，所以这个就不算 人财两失， 对，就不算。那有他叫詹江村去把钱领回来，你把钱领回来，詹说我每个人领啦，这钱我花得起啦，我就是选到底。后来国民党就说没有啦，那因为本来要民调嘛，因为只有你一个人报名就不用民调，对啊，没有人报名就是我一个人，就是我来代表啊，没有，我们还有口袋人选，最后就把詹江村劝退啦，然后就直接征召陈根德，这整体的状况是这样。 这个故事很熟悉啊，张善政不是也是这样出场的吗？ 对， 哦、 所以我才说徐小欣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但是呢，朱立伦你要看清楚哦，这一次不是单一选区哦，是整个台北市已经快要炸锅了，因为每一个选区的年轻的想要参选人都认为国民党会玩这一招，所以说如果朱立伦还在那边隔山观虎斗，等到你们自己杀到血流成河之后，我再出来仲裁，或再丢下一个空头的一个候选人，这会让国民党本来看好的选情一路雪崩到底。所以你不要认为我在唱衰国民党，我字字类类是发自肺腑之言，希望你们不要那么堕落，再堕落下去国民党的选情真的会难看。 好，来我们看齁，我想说奇怪，为什么我们的首板做罗志强有两个地方啦齁。大安区是他之前的本命区嘛，因为他后来本命区跑到很多地方齁，我也不晓得哪一个到底才是 齁。 那说党内有属意说，那你要不要去挑战相对艰困的地方啊齁，所以就落点可能是要挑战何志伟的这个士林大同。那看到是罗志强他已经穿着他的背心了齁，然后在大安区已经在跑了齁。谁给他吐槽啊齁，来于双老师我们看。蔡正元在节目上齁，他有谈到这个有关于罗志强齁，害逃齁，怎么说呢，他说没算总统的实力哦。要选台北市长的实力哦，要选高雄市长嘛实力哦，尾仔跟我去吼，我去选高雄市长的嘛实力，啊结果嘞，结果你现在又变成要选这个大安区立委也可以吼，他说你以为你自己是万用插头吗？啊这样真的非常的不好啦吼。那还有一个部分吼，他说感觉上他就是一个没有根的浮萍，而且呢，你之前到了桃园去布。 来到新北就业博览会发红包，侯友宜当市长， 应该是龟山区吗？ 龟山买房子咯。 对啊，那我想说啊，你不是就是要跟龟山人长相厮守吗？你才有蹲点蹲久之后， 我在龟山没有遇过他。 没有遇过他， 一年多了没有遇过他。 哇，对，那可能那个房子也是个幌子，是不是？ 对，我真的没有遇过他。其实当时哈，不是没有给罗志强机会哦。当时桃园的党部是有讨论，就是说让罗志强去挑战八德赵振宇的选区，因为那个选区不好打。赵振宇经营的很深，希望罗志强的高声量还有他的这个战力能够到八德去。可是我一直以为他会选八德， 因为巴德国民党应该就会让他选了，可他不要，居然把户籍迁回大安区了，是怎样？桃园比较岁寒吗？桃园的立委是比较差吗？所以我觉得桃园人对国罗志祥这种跳来跳去，这是怎样？美军的蛙跳战术吗？对不对？从台北跳到桃园，桃园再跳回去，我又跳过来了，我又跳回去了，你怎么样？你打我啊？不能这样啦，我 真的被打了， 政治不能这样子玩，这样子你在桃园所有人家对你的相信，而且你当时选桃园市长的时候，你还募了一笔钱呢、欸。那我们桃园是怎么样？是比较笨吗？还是桃园比较小？真的不要这样。我觉得做政治跟做人一样，要有诚信，要坚定，不要骗人家。 嗯，那余生老师， 如果说韩国瑜是绕跑的祖师爷的话，那么呢，罗志强就是他的嫡传弟子。那么呢，徐小新呢，就是罗志强的再传弟子。我为什么这么说呢？罗志强什么时候开始在选战上峥嵘头角？2018年拜韩流之赐，罗志强得的选票真的很惊人啊，4万多票，足足可以让30席议员呢、啊、当选。所以说呢，罗志强终于呢转换跑道成功嘛，因为之前都说他要选基隆市长，他要选总统。但是呢，我问大家一件事情，因为我是大安区的选民，罗志强在担任大安文山区议员的4年期间，他都做哪些事情？我不知道他在市议会监督了柯文哲什么，我不知道他为大安文山区呢提了什么建设，我只知道他在瞒罢免。不论是呢，还记得吧？吴思瑶、 叶树凯道， 这个摇滚区嘛，他叫杨之斗去搞的嘛。 对， 杨之斗是他的弟子、他的助理、他的分身嘛。叶树凯道、野台、隔十院4个不同意，亲自披证挂帅，也跑去辩论。简单来讲，国民党斗民进党的业务跟呢政策之中，或是政治的攻防之中，你看得到罗志强。可是在市议员这个角色之中呢，你找不到罗志强嘛。为什么说他是嫡传？因为他老是把这个地方当跳板，就好像是呢韩国瑜把高雄当跳板一样嘛。接下来各位同学的徐小新、张思刚当议员当很多届，对不对？错，他们都是2018年才选上的。张思刚呢当了刚连任，徐小新也才刚连任。我们每天骂高嘉瑜啦，但高嘉瑜赢过他们地方在哪里？至少当了3任还是2任议员之后才去挑战嘛。现阶段是什么？当了4年多1个月左右的议员身份，徐小新就要开始挑战立委了。跟谁学？跟罗志强学。跟谁学？跟韩国瑜学嘛。所以呢，刚才我们说徐小新效应，不如说呢罗志强才是议员界之中的左手是不分区议员，右手是什么？永远把我们的选区当跳板。好，刚才于将军说的天下之大，总统府副秘书长，有100万粉丝的人还要绕着台湾绕着地球跑，整个北台湾。罗志强想选基隆市长，也想选高雄市长，也想选总统，也想选桃园市长，也想选桃园立委，现在又回来大安区，那全世界都给他好的嘛，任他点兵点将，你定饿了。现阶段罗志强为什么回来？很简单，又是把大安区当提款区嘛。现阶段国民党的人呢，也看穿了他的这个企图，就叫卢长，这叫高级黑啊！你要学呗，那就站艰困选区啊。民进党的气魄跟罗志祥最大不一样的地方是，李坤哲或是呢何伯文不连任议员嘛，我们直接挑战嘛。一方面呢，促成民进党的新陈代谢；第二是，我摆出了破釜沉舟的决心嘛。而罗志祥是什么？永远就在那边打转。到外面呢，这个绕了一圈之后呢，发现呢好像只有大安区比较好。那你这样对大安区的选民来讲，是不是情何以堪？ 好，我们还要看一个部分齁，因为战斗蓝他们现在的战术，我们一开始有讨论到说，好人不知道坏人有多坏齁。那我们可以来看他们还在陈建仁的战场里面没有离开齁。来，换歌是这样的齁，我们看出招的是谁。赵少康我们先不要理他，因为他一直没有办法离开戒掉那个世界 齁。他一直在回圈里 面。一个该睡到五告贼拜啊齁，他就是听不懂，他就是合法合规嘛，他还是要缠斗，那我们先不理他。我们来看这个人，我们看国民党齁独家酸屌礼物也王宏威。王宏威讲说他要提一个案齁，因为呢这个卸任元首他不是已经放弃了礼遇嘛，陈建仁是放弃礼遇，可是他说齁啊不行啦齁，他要修改这个正副元首的卸任礼遇条例齁，他要比照一般公务员退休金齁要改到剩75000齁，他要去提这一个案子。那我们看齁行政院长陈建仁就讲说啊，审议通过的话当然就尊重结果啊， 其实跟他也没什么关系。 他没有领啊。 啊，我都放弃了，关我什么事啊？ 对啊， 对不对？好，那我们看民党立委中嘉宾就讲说啊，如果你们真的要把就是要碰这一题的话哈，那你们先去看看哈，过去连战他还有没有在使用什么样一的卸任的礼遇？那我看到的是哈，简淑培议员了哈，他在爬出这个议题的时候，他翻出了一个之前呢，赵少康不是一直在讲说啊，这个郝柏村是高风亮节，对不对？好，他说感觉上是不是故意在 cos 郝柏村？他翻出了一个新闻，是在06年的时候哈，来06年的新闻，当时呢，就是郝柏村跟郝龙斌哈，因是写隔壁的厝。但是呢，政府买单的那一个就是地址啦，每年的水费齁，它的每个月可以高达，水费，水费其实我自己是两口之家嘛，我大概500块就很多，是不到，绝对不到，对，但是500块其实就算是比较高点了，对不对？ 对。 哦，他用到一个月4000-5000块哦，隔壁是家己爱搭的啊齁，这最起是5000块是别人纳呗嘛吼，阿家己爱纳呗，讲每个月的水费竟然只有200-300基本费，基本费就是他几乎没有什么用嘛，就是基本的那个 level， 而且还有他卸任已经13年吼，郝家的水电啊居然都全民买单，啊我觉得如果要算账的话，一起来算一下，汪宏威提这个案你怎么看？ 嗯，我只能说郝龙斌很孝顺，他都回去陪爸爸洗澡，所以他们家水费都很便宜。然后因为都在爸爸家洗澡嘛。我只能这样解释，要不然解释什么呢？喔、其实我先讲郝柏村的部分。郝柏村的部分就是说，他1993年卸任行政院长，一直到2006年这13年之间，他适用了一个中华民国为他量身定做法律，应该是说当时中国国民党为他量身定做法律，叫卸任行政院长礼遇条例。嗯，你现在去查六法全书根本查不了这条法律。因为台湾只有卸任正副元首礼遇条例，没有卸任行政院长礼遇条例、有史以来的行政院长也只有郝柏村卸任之后有礼遇， 可是是不是以前只有卸任元首礼遇也没有副元首礼遇， 对不对？ 你不要跟我讲蒋经国时代，那不一样，蒋经国时代就是国家就是我家嘛，对不对？ 好，所以郝柏村这13年其实我们政府算厚道，你知道吗？照理说我们应该跟他追讨那13年的费用、还有他住的房子是原本他参谋总长的官舍，但是郝柏村一直住一直住一直住一直住到他没有办法住为止。嗯。后来参谋总长只好另外去找官舍。这是不是占用国家资源？其实我们国家、我觉得台湾人真的很厚道，都没有跟他们算这笔账。好，我来讲王宏威这个提案。那个提案是当时在做年改的时候，陈建仁副总统当时曾经讲过，他说因为公务员在经过年改，就是一般的常任文官啊、他的这个年改，因为它是分十年逐阶段下降嘛，调到最低的时候，调到最后一年的时候，它最高大概就只有8万。他说其实他觉得正副元首也可以啊、但是后来修法的时候并没有修正副元首，因为正副元首的卸任礼遇是在礼遇条例里面，它不在年改里面。好，像王宏威既然提这个案 OK 啊，我觉得很好啊，那立法院我们大家来讨论嘛。对，我觉得也不用去跟他反对。陈建仁院长回答很好，他说如果立法院修法通过我们就照走，但是很抱歉，我先以小人之心度一下小人之腹啊。过于鉴于连战为了争取自己的退休金修改了4次的前提，因为国民党向来信用不佳，所以如果到时候真的要修法，我觉得民进党应该提一个弹书，就是说这个法修改之后啊，在一定的时间之内不可以再改回原来哦，因为我很担心一件事，万一2024年是国民党当选总统了，到时候想说、哎呦不行了、 我自己要修法 了，对，我们要领多一点，所以又要修回来啊，打开叫聘叫给他，打开聘了后 啊，不修不聘啊，对不 对？你至少要试用一任总统嘛，对不对？然后王宏威讲说啊，记者就问他、那马英九怎么办？他说比照办理。其实王宏威在玩一个话术，因为这个法律就算修通过，最快最快也是2024年卸任的总统才能试用，卸任的正副元首才能试用，那时候马英九离任已经结束了，所以对马英九来讲一点影响都没有，完全没有影响，马英九没有少领任何一毛钱。好，我先跟大家讲，即使修过，马英九也没有少领任何一毛钱。那所以这个修法显然就是冲着蔡英文去的嘛，因为陈建仁他已经放弃了嘛，他没有这个任何问题嘛。明年2024年520要卸任的正副元首就是蔡英文跟赖清德两个人嘛，所以你就是摆明就是有针对性嘛。国民党过去在修这种卸任正副元首礼遇条例，针对性太多了。连战修了4次，请注意哦，为了连战一个人修了4次，他永远都要选最好的，钱要领最多的，要有随护的，要有办公室的，要有办公经费，反正所有的好处他一个人全占了，更别讲 陈水扁当时主动减薪，连战修一个法律，哎、嗯，我又可以领回比较多。就刚刚于将军讲，我要跳进来，我要跳出去了，你打我啊！哦，嗯。然后呢，陈水扁当时阴暗扁加阴暗，国民党为陈水扁量身定做贪污。这个被取消礼遇也是为陈水扁量身定做，所以国民党常常他把卸任国家原正副元首礼遇当作一个政治斗争的工具。其实我跟你讲啦，能当到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的人，他卸任之后说实在不在乎有没有领那个钱啦、啊、我觉得能当到正副元首的人大概也不差那个钱过日子啦、啊、可是问题是那是我们的国家表达对于一个你曾经辛苦担任过四年或八年的政府元首，我们表达对你的敬意。而且现在礼遇也不是像以前一辈子，现在就是你做多久礼遇多少年。 对， 好、哦，那你如果真的要把它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王宏威没有关系。我觉得我建议民进党团直球对决来修，大家来讨论。第一个，大家先讨论。我们到底卸任政府元首礼遇一个月要多少钱比较符合他们的身份？嗯，啊、哦，你总不能卸任元首给他3万，你是在打发乞丐吗？对，这先把金额讨论出来。好，大家有共识之后要修法可以来修，但是呢有一个但书，就是本条例实施至少要两任，或者说八年之内不可以再修改、嗯哦、打开拼了后，要不然国民党到时候又改回去怎么办？所以我觉得这个议题是不是不能讨论，可是你若是把卸任正副元首的礼遇条例当作一个政治斗争的工具，我觉得王宏威大可不必啦。 焕哥讲的那个为了连战修了好几次齁，我参考的文件是林卓水齁他所整理出来的。那你看喔 ,99 年改一次让他可以领多，而且呢本来是16跳到47哦。 因为他用当时有一个政务官退职条例，他适用政务官退职条例、嗯、比较多。齁、哦、他很聪明啦。齁 修跳修跳啊齁、嗯欸、隔年喔、哦隔年2000年之后齁他又说啊我们这个怎么会只有卸任总统礼遇呢，那我副总统也要再修一下。后来01年的时候 ,2001 年的时候 哦 对那个扁旅砍半，那我也要想一个办法齁让我的钱啊，他的嗅觉其实很敏锐齁。 对，他对钱的嗅觉很敏锐。 非常短暂的 ,99 年 ,2000 年 ,2001 年，后来还有一次是2006年啦齁。 对，所以那7年修了4次法。 而且政党轮替520交接，他赶在4月的时候赶紧修法。 把副总统加进去， 对对对，就是说他的企图心相当 明显，企图心， 然后就是为了 钱的企图心， 争取最大权益，他其实是非常努力， 就没有再演就对了啦。 对对对， 对，那 很令人佩服啦。对，就只能说哇，这个坚定的意志，我要拿到最多的钱。那我觉得王宏威这个提案有点好笑，就是我第一一开始听到这个提案的时候，我觉得，哎，那。其实他大概觉得国民党再也没有执政的可能性了嘛，因为他万一国民党要执政的话，那不是也都砍了吗？那所以王威，我觉得是不是帮国民党就是有一点唱衰？ 没有，因为国民党未来选总统的人都不缺钱、啊、 我觉得他就是因为 对几个都不缺，你看朱立伦也不缺啊，侯友宜也不缺，郭台铭 连战有缺钱吗？他很不缺钱， 越富有的人越小气啊。 他现在因为看到总统是民进党籍的，所以他其实就因人，然后要改那个制度，也就是说。你怎么可以把一个国家的这个体制呢当作自己政治斗争的一个筹码？那好像你怪王宏威一个人也不对，因为整个国民党都是这么干的、啊、因为我们从刚刚讨论到现在、这林益华也没有在上任啊等等。也就是说国民党的这些人的表现永远都是政党大于国家。那王宏威赢的地方赢在哪里？赢在他个人大于政党大于国家，哇，他最大，就是整个本来应该是金字塔这样三角形，他的整个是到金字塔，他把自己放在最前面啊，难怪网友也帮他做了一张图。哎，不是啊，你要砍别人的钱，你自己钱倒是领好领满哎，你短短几天之内就领了两笔这个选举补助款，先选议员拿了77万，然后再选立委又拿了80几万，你短短时间赚了200多万的，还不包括就是一票30块的哦，还不包括你拿的这个政治现金专户里面拿到的政治现金，哎。你叫你捐出来，叫你放弃一个，因为你只是宣誓一下你就跑去选立委啦。那在这种状况底下，你自己的钱全部都 hold 住， hold 的 hold 好 hold 满，然后呢别人的钱哦，这个要砍那个要砍通通都要砍，这有没有一点道理？ 哎，将军呢，我请教一下，因为这个议题你可能会比较了解，有网友建议说，那是不是一些退将啊，讲的不当的啊，去中国听训的啊，这一些他的那个追回礼遇金或者是砍礼遇金这个部分啊，那修法提案有进度了吗？ 这个齁，我觉得像退将的退休金，我们这像郝柏村不一样，其实郝柏村那一次我觉得那个行政院长礼遇是多余的啦， 因为他是四星上将， 对， 虽然退伍了，他本身就有退俸，那只要是三颗星以上的退俸，退休跟现职几乎一样，嗯，没有差别。那另外我讲到说，其实国军我觉得有对于这个立法要更严格，你曾经对国家不忠或是做出有可能这个危害国家安全的，嗯，这个全部都要停，嗯，这个停退俸不是剥削，停退俸是对于忠诚的一个考核，嗯，那为什么这些退伍的军人将领他可以领退休俸？因为你对国家曾经付出30年40年的贡献，国家对于你曾经付出的这些青春跟心血跟汗水他给你回馈。那可是你变节啦，你变节啦，你跑到你的敌对阵营去替人家听训，你跑到去为敌对阵营的政策背书，你跑去跟敌对阵营做相关的，你说是这个非军事的交流，可是呢却抓到这么多疑似共谍，甚至有判刑，那只判了罚钱，罚几万块钱而已。这些都会对未来国军现在在军中服役的这些士官士兵还有军官造成很大的影响哦。嗯，他会认为说，原来我这么有价值，原来我真正退伍的裁员是在退伍以后到对岸去输城。这个对于国军的影响，对于我们建军备战影响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我觉得真的，如果立委说你热爱中华民国，不管蓝绿，你热爱中华民国，这一点我绝对赞成。只要是对国家不忠诚，对对岸的敌人输诚，这方面只要抓到了，不管你是判的刑有多轻，两个月三个月，只要判刑确定，我觉得国家对于你的终身俸要全数剥除，这才可以招窘界，让所有穿军服的现役的人对于国家绝对忠诚，不能有第二种想法。 好，接着呢，我们要聚焦在国际的部分。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传出他可能是春天会来访台，那不过最近最新他又被问到了，他现在的答案是说，我目前是没有安排要前往台湾的计划，不过我听起来比较像是说，我就算安排了我也不要告诉你啊，比较像是这个样子。那他后面又强调说，不管我是什么时候或者是要去哪边，中国你都管不着。我们一起来看。 But I have nothing scheduled right now to go to Taiwan. 美国媒体日前传出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计划今年春季访问台湾，五角大厦已经在为此预做准备。如今麦卡锡出面火速辟谣，但中国连日来气得不断提出警告的场面还记忆犹新。 我们希望美方有关议员能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要做影响中美关系、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事情。 眼看中国一有个风吹草动就跳脚，让麦卡锡表明暂时没有访台计划之余，也两度重申对自己的行程中国无权智慧。 Any rational kind of warning against visiting Taiwan? I don't think China can tell me where I can g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Okay, let me be very clear. China's never going to tell me where I can and can't go.China's never going to tell me where I can and can't go. 而前一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也力挺任何议长都能自己决定出访，同时点出中国意图借由官员出访破坏台海现状。但如今中国已经无法阻挠各国和台湾往来，包含英国、澳洲的外交及国防部长在年度会议后发布声明，重视台海和平稳定之余，也强调会深化和台湾的关系。更有法国国会友台小组将近30位议员出席驻法代表处的新春晚会，誓言捍卫民主和台湾同在。 好，我要请教董老师。董老师是分析国际局势非常精辟的学者。这样请教你，你看看是会来还没来？ 肯定会来， 肯定会来， 肯定会来。哦，但是我先讲这个麦卡锡哦，他讲的那一段话哦，其实呢，中国没有权利决定任何外国人，包括我们台湾人能去哪里，不能去哪里。OK， 更何况他是美国的国会议长，这是第一点。可是我要强调一句话，中国政府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威胁麦卡锡，没有。所以你看刚刚那个中共外交部的这个发言，他的讲话，他只是说其实是很缓和的，希望我们期望他能够遵守什么一个中国原则啦，不要去做一些破坏什么和平稳定的事， 比较没有像以前那么气压压，是不是？觉得态度是缓和的。 恐吓麦卡锡的是谁？ 中蔡英文一早接见资安的 退休回归，车体上的标语对象变成了交通秀。 恐吓麦卡锡的是谁？是一些海外媒体，包括台湾的少数媒体。这简直是莫名其妙的事情。什么麦卡锡呢？如果来台湾的话呢，会把台湾带入什么悬崖边啊、险境啊等等。所以呢，我觉得现在整个事情啊，那个是非啊，都已经极为不分明。好，我先讲麦卡锡，他一定会来，而且呢，他来的这个方式呢，我觉得会跟裴洛西完全不一样。第一个，麦卡锡是在这个裴洛西要来台湾的那个时候啊，麦卡锡公开的讲过，他那个是在野党的领袖，国会的领袖，他公开的讲过，劝裴洛西，我认为你该去。我以后当选国会议长，我也会去。这是麦卡锡之前讲的话。麦卡锡在竞选议长的时候也公开的讲过，如果我选上，我一定会去。 嗯， 所以就凭这两点，他一定会来。而且我判断他来哦，因为他是共和党的国会议长嘛，他来的那个架势哦，那个队伍哦，他会想，他自己会想，这是美国国内政治的考虑了，他一定要超过裴洛西。 哦，一定要超过。 会的， 你带十个人，我就带十二个。 对， 你带一打，我就带两打。 裴洛西是半夜降落在这个台湾的机场。 嗯， 我猜麦卡锡他一定大白天给你来。然后呢，第二个 再高调一点， 苏莱姆苏丁。 哎，裴洛西这个走的路线呢，其实是有闪避哦， 对， 离中国比较远的路线。 嗯， 我猜麦卡锡不是，他就会故意贴近啊。所以你看啊，就是说这个造势是怎么造势的、哦？最近美国的国会议员，共和党有20个联署提案。说要这个放弃一个中国政策了，要台美建交、嗯、有没有？这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在帮这个麦卡锡造势。如果你中国敢动的话，美国国会他后面还有一连串其他的动作。好，那所以说麦卡锡他讲得很好，他说他目前没这个计划。是的，我刚刚讲的好，无论是来访的时机、来访的方式、来访的队伍，这的确要有计划。 嗯， 所以呢肯定会来。他如果不来的话齁，其实不只是他个人，就是说齁，麦卡锡你个人的政治声望你会暴跌，你还会连累到美国共和党的声望，你还会连累到美国整体的声望。 嗯， 原来你是属辣，你原来你真的被中共吓到了。 嗯，丢的皮 裴洛西那个铁娘子都没被吓到，怎么是你被吓到了？你还叫麦卡锡了，你是不是愧对这个名字？ 嗯， 所以说从他个人的政治声望，从美国国会的生态，从美国的声望来讲的话，我认为他一定会来。 嗯， 现在是倒过来，倒过来就是看北京看习近平你要怎么应对。最近中国国内不断有传出来另外一种意见，对于麦卡锡要来，美国中国国内的意见是说，这次我们不能上美国的当，我们千万不能开枪开炮。开枪开炮是上美国人当，是美国人想要哈、这个挑逗我们，是要让我们打仗，这是政治钓鱼，真的。这个中国国内是现在有这种呼声出现了，所以说我们要有战略这个定力，哎，这个话很好，要战略定力，要冷静理性的应对。 嗯， 也不过是个国会议长嘛，他又不能改变中美关系，他又不能改变全球的一个中国原则格局。无论怎么样，北京总是有下台阶的。 自己的说法对， 所以我们等着瞧。有客人来，我们该欢迎就要欢迎。我们台湾拥有欢迎我们的客人，所有的客人，我们有这个权利。 嗯，来晃哥来做补充。 其实我觉得。今天我知道有一些媒体抓着麦卡锡另外一句话做文章，说我目前暂时还没有访问台湾的计划。嗯，但是你如果了解国际局势，特别了解美国政情的时候，我帮大家回顾一下，去年帮八月裴洛西来台湾访问的时候，一直到他的飞机从菲律宾起飞，我们才能确定他是要来到台湾的。所以美国的众议院议长，因为他身份的特殊，所以他的惯例是他不会事先预告出访地点，通常都是到当天或是前一天才会通知出访的国家说，诶，我要到了。因为他有牵涉到除了他个人的人身安全为安之外，如果他去的地方是属于区域比较紧张的区域，那包含五角大厦国防部他们都要动员兵力。大家应该记得去年裴洛西来的时候，美国在附近动员了多少兵力嘛齁。所以麦卡锡这样讲不代表他 他不会来，他只是告诉你说我今天还没有要去。 但晃哥我补充请教，因为国安会的前秘书长杨永明他就有在脸书发文，他在讲说其实小英政府应该要停止运作麦卡锡来到台湾。那他的逻辑理由是什么？说有两个理由啊，说民进党是台独标签啊，那是不是北京看到之后呢，他们就会认为说你这不就是在支持台独吗？那可能就会再次造成你刚刚讲不太可能，可是他觉得说台海危机会再次的造成。另外一个部分呢，我觉得显然是国民党很怕啊，你来料你这不就是代表说，你在背书民进党，你是挺民进党啊，对关国民党好像在2024大选就比较不利啦。所以重点是他喊话是说，那这样啦，麦卡锡可能想来啦，那不然呢，这个小英政府你们就跟他讲说，阿伯你麦来啦，不然呢就会得罪了我们隔壁的这个派驻兵呀，你怎么看？ 这个典型就是中国的口径嘛，麦卡锡如果是蔡英文政府可以运作来的，那我们为什么不要直接运作拜登来，不是比较好？对不对？比较快嘛，对不对？就任何，其实国际政治其实有时候它有它的现实面，任何一个政治人物他的出访，特别是像麦卡锡这种重量级的，他的出访他的去或不去，他优先考虑的一定是他的国家的利益，最后再考虑他的个人的政治前途。他到访国的政治利益他通常不会放在考虑啦，通常或者是放在最后。麦卡锡来台湾对美国，符合美国目前的国家利益，符合共和党的政党利益，符合麦卡锡个人的政治利益，这是很明确的。那对台湾来讲他没有坏处嘛，我们为什么要拒绝他来，我就不懂啦。我们为什么要拒绝他，我们拒绝他来，这个地球上哪个国家最高兴？中国最高兴嘛。所以杨永明，你是希望我们跟中国站在一起吗？而且好，我觉得杨永明有讲一句实话，说会帮民进党加分，是啊，是会帮民进党加分啊，对选总统的选情当然也有帮助啊。可是你想想看，难道这个加分是用钱去买来的吗？不是啊，那是因为蔡英文这几年来他的两岸政策处理了相当的稳定，然后跟美国日本的关系越来越好。可能在农历春节期间很多人没有看到一篇文章，纽约时报帮萧美琴写了一篇很大的人物的特写，他的标题叫什么？华府最有影响力的大使，但是他不是大使。为什么纽约时报他不是用钱买，他不是业配哦，纽约时报是不接受业配的哦。他为什么会要帮萧美琴，他也不是春节流稿，因为美国人不是过这个农历年的哦。他就是觉得说萧美琴太特别了嘛，为什么一个没有大使头衔的可以在美国做这么多努力，而且经常去见美国的政要。所以我觉得杨永明，你们也不要吃味了哦。有本事国民党将来如果还有机会执政的话，你们也可以邀请更重要的人来，邀请美国总统国务卿来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只要对台湾好，大家都去做，有何不可呢？ 好，来我们另外来切入一个部分齁。这一篇金周刊的文章齁，它的标题是一旦征服台湾就可以封杀日本的经济，就是那个联动性了齁。那我要请教于将军齁，这篇文章他写得非常有意思，他说我们的旅法的台湾律师叫做詹文瑞齁，不久前呢他应邀参加法国总统马克宏在法国总统府所举办的农历新年的晚会，因为一般齁基本上他们不会邀请台湾的。那我看到是驻法的大使代表这个吴志忠，他也讲说是他推荐他，本来这个詹文瑞接到电话讲到说是不是诈骗集团啊，他其实也吓一跳。那他去了之后呢，他发现说马克宏一听到台湾啊，然后呢他就突然眼睛一亮，原本呢握着手很快就要放掉了嘛，啊，台湾，然后再继续握紧一点，然后那个当下那种就是说亲切的程度齁，再加了一点，然后说请詹律师啊，请你把这个电动车还有半导体带来法国啦。那这边就讲到说，台湾明明是国际孤儿，已经当了很久，那为什么现在国际社会对于我们这个美丽的宝岛齁重视度持续在升温呢齁？那如果说中国武力犯台的话，不只是影响到台海的稳定，其实呢最终会影响到全世界，没有人是旁观者啦齁。那我们也看到是过年前三个礼拜齁，有德国的国会，有立陶宛国会，有华府智库，还有美国参议员来访台，我们外交的这个接待人员啊非常的忙。那讲到说一旦征服了台湾就可以封杀日本的经济啊齁，我们再延伸阅读到这边来，我们看日本部署1000枚反舰飞弹 就是说谁封锁谁还不知道啦齁。那因为日本呢他们也是讲到说就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边呢讲到是他们在冲绳这边齁部署的这个弹药库要增建130座要来因应。如果五身边百吉化新的威啦齁我也不可能会坐视不管。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从军事的部分怎么样来看 从军事来讲齁曾经有一个财经的网红说台湾可以封锁大陆。这点我持保留的态度啦。那个口气稍微大了一点，可是台湾加日本，加澳大利亚，加美国，那你觉得可不可能？如果再把整个欧盟部分的国家都加进来，那中国大陆不怕才怕嘞，因为整个欧洲是环绕在中国的上方，那整个第一岛链从日本、台湾、菲律宾、澳大利亚，甚至加上美国第二岛链，这当然是中国心中的噩梦啊！ 一成全成建人。 那么中国为什么想要积极拿下台湾？大家认为说他要完成民族大一统，那骗人的啦！习近平拿什么民族大一统？他当习华帝已经很爽了。台湾那个他在他眼中就是个弹丸的小地方，他为什么要统一你？因为关键呐、啊，因为他只要把台湾这个地方拿回来变成他的之后，大家说台积电很重要。我不讲经济，我讲军事地缘战略。如果台湾变成中国的一部分，你想想看。第二岛链还有用，第一岛链就没有用了。第一岛链就瓦解了，因为它可以透过花莲，透过台湾东部的驻港口，直接威胁到夏威夷。第一岛链已经完全瓦解，所以台湾瓦解，整个第一岛链就瓦解了。那第一岛链瓦解之后，请问日本身为全世界前三大经济体，它的必经之地只有往东边走，它没有办法往南走，因为台湾挡住了嘛。台湾以前是朋友，台湾以前是伙伴，现在变成中国了。那怎么办？日本怎么下来？他要绕一大圈，他要绕一大圈，他整个跟全球的经济因此而受到阻碍。所以很多人说台湾被利用，台湾被人家当成棋子，台湾被人家当成马前卒。我要强调一件事，因为你有价值，人才会跟你利用。如果你连利用的价值都没有，你在路上捡那个垃圾，你怎么办？对过还嫌手脏。可是呢，如果它掉下来是一块美玉，是一块璞玉，拿回去经过琢磨之后，戴在身上很漂亮，这就叫价值啊。那台湾到底是垃圾还是璞玉嘛？我觉得大家要有这种想法，因为你有价值，你就是得天独厚，站在中国索要的位置，上面有日本，下面有菲律宾，就唯独一个台湾，那是中国对世界侵略野心扩张的唯一缺口。所以你说台湾重不重要？太重要了。所以美国花这么多的精神在菲律宾部署四到五个军事基地，那军事基地不是用来打仗的，用来储存战备物资。存战备物资做什么？卖给菲律宾吗？不是啊，那都是美国自己花钱去储存的。做什么？从太平洋的另外一端夏威夷要运到台湾来，太远了吧。可是菲律宾下有菲律宾，上有日本，有冲绳，这些军事物资的基地要支援台湾，大家想看快不快？大家不要说不可能。大家常在说一件事，乌克兰跟俄乌战争跟台湾跟中国不一样，可是如果加上菲律宾的这些基地，再加上冲绳的基地，大家觉得一不一样？到底是海运的量大还是陆运的量大？如果海运的量没有陆运大，那当时为什么整个乌克兰南方的这些港口这么重要？海运永远是战略关键转移兵力投射的制药的关键因素。所以说大家看到这个状况之后，你还认为日本是喊假的，美国是喊假的，美国在利用台湾，利用你，好吧，就算利用你，你有价值才利用，你没有价值何利用之有？以前我们被边缘的时候，大家说我们被国际的弃子啊，我们走不出国际，我们被美国抛弃，我们被世界抛弃。现在人家重视你，说人家在利用你，现在你到底要怎么样？你难道有被虐妄想症吗？你每天要被虐待才会舒服吗？中国每天戳你一下说，哎，你是我的一部分咯，你不听我就要打你，好，我听你的，你又不听话咯，你去跟美国讲我是你的代言人吗？今天我们跟世界自由民主的阵线站在一起，我们唯一对抗的敌人就叫做中国解放军。可是当你变成中国解放军之后，你对抗的是世界，你有没有想过这一点？对，你有没有想过这一点？你要跟世界对抗，还是要站在自由民主的脚步上阵营里面跟唯一暴政专制的中国对抗？ 来，东老师来做补充。 非常有道理哦。我接着将军的话说，如果台湾被中国统一哦，其实日本哦，它会变成中国的殖民地。因为道理很简单，中国如果统一台湾，台湾的所有的军事基地就变成中共的军事基地。那个时候要去压迫日本，要去压迫韩国的话，就是两面包围。就是说从我们台湾的东部的这个军事基地，中共的军舰就出去到达日本的东边， 然后呢，中国本身就在中日本的西边嘛，这叫口袋两面包夹。所以呢，台湾只要被中国统一，住在日本跟韩国的美军基地就非常危险，他就陷入这个口袋里面了。好，美军基地就要撤出了，所以呢，代表美国他要撤出整个西太平洋，日本会变成殖民地，韩国会变成怎么样？我觉得最近那个金正恩哦，哎，这个金小胖哦，他真的有战略眼光，他竟然跟庞佩奥讲，庞佩奥回忆录写的， 不可想， 希望你们美军住在朝鲜半岛， 不能撤，不能撤，不要走。 如果你们撤的话，我们会变成中国的新疆或是西藏。他讲的对极了，你要回头看看哈，中国跟韩国跟高丽了。打仗打了2000年， 对， 所以说韩国人好，高丽人他们有很深刻的这种被大国欺压。好，本来是台湾自古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如果中国台湾被中国统一，接下来韩国自朝鲜半岛 自古 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嘛，从汉朝开始啊，然后呢，这个日本会变怎么样？日本列岛。自古应该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它一步一步来的啦。就是说， 因为毕竟唐朝的时候不是有 大化 了。对，所以说习近平他那个大中国，什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只有中国，是整个亚洲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哈，等于说日本人懂了，北韩的金正恩懂了，我觉得好像不太懂的是南韩的总统，南韩的历任总统都搞不清楚。 啊，不是这一个他又飘来飘去的吗？因为他本来是比较不亲中，他后来当选了嘛。那他现在立场是有摇摆吗？ 啊，没有，尹锡悦还好一点。尹锡悦因为美国人慢慢教他懂，就是美国人才告诉他。 教育好累 啊，慢慢教。可是呢，北韩过去的哈，北韩过去的对不起，南韩过去历任总统，我从来没有看到说像金正恩讲话讲那么透的，把朝鲜半岛跟中国的关系能够讲那么透的，这一点我蛮佩服金小胖的。他看的是对的，对， 好好。 快要补充一下，世界大局连金正恩都看得懂，区域的稳定连金正恩谁看不懂？国民党看不懂。杨永明的说法简直跟小粉红没什么不同。前国安会副秘书长，你意外吗？不意外，因为前国安会秘书长这个苏启又是怎么说的？你意外吗？不意外，为什么？刚才我们说的这一串打脸谁？马英九，因为他说首战集中在美国，不会来。 他是大咖不敢而已，叫一些小咖。 对。好，来讲一个厉害了我的国齁，不是什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吗？他们讲说我们的半导体还是很有救，即便呢美国联合了荷兰还有日本齁，光科技不给我没关系，我们自己可以手工打造。手工哦，叮叮叮这样齁。这边有一个应该是香港的朋友啊齁，他说台斗 0.85 奈米不是85米啊。他意思是说你说 0.85 奈米的东西你可以手工打造齁，因为这边的这个图片你看齁，北大纯手工打造了 0.85 奈米的半导体齁，他们所说的芯片。欸，焕哥我想请教齁，0.85 奈米手工要怎么打造？ 要琢磨，然后挂在脖子上是项链了， 超过我的想象。因为现在全球最先进的制程是台积电的3奈米啊，不要讲3奈米，就即使是上个世纪的90奈米我们用肉眼都看不到哦。因为90奈米我们连肉眼都看不到啊，除非是那种眼睛像贵亚眼睛这种很好的，也许有机会了啊。 我觉得我可能看不到。 0.85 奈米你连眼睛都看不到，请问你要怎么打造？你有这么小的工具可以打造它吗？他是以为说那个像他们，因为我知道中国以他们那个毫芒雕刻非常自豪，因为他觉得他们毫芒雕刻很厉害。 什么在米上面刻字那一类的。对对对， 什么没有错，你以为是在刻那个东西吗？那你去刻看看嘛，因为你如果连肉眼都看不，毫芒雕刻还可以透过放大镜你还可以看到雕刻物哦。那这个东西是要 0.85 奈米你可能放在电子显微镜底下看到，请问你拿什么工具去打造它？好啦，退1000万步讲，你可以打造，请问你一天可以造几片？啊，这是来得及用吗？对，请不要再自我膨胀好不好？你们现在中国最先进的这个所谓的曝光机是上海做的90奈米的机器，90奈米是上个世纪的科技了， 你们现在因为美日和联手之后，你们可能连40、50奈米都做不出来，因为没有机器可以用。虽然你现在有一些就原来买的 DUV， 但是那机器会坏掉，你没办法再扩充产线，所以到时候中国的半导体可能真的开始练习用手工科吧。反正中国人多了，一人一天科一片，也有十几亿片了。 手工科如果是要科 0.85 奈米齁，就是牛皮已经吹破了，太离谱了啦齁。那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呢，我们就会来一个这样的照样造句齁，叫做不顾北京反对。捷克准总统帕维尔不顾北京反对跟小英总统来通话。那之前呢，捷克议长韦德奇不顾北京反对来台访问。立陶宛不顾北京反对设台湾办事处。还有法国之前的参议院友台小组齁，不顾北京反对访问台湾。如果真的我要这样照样造句齁，阿哥爱脸就顾了。不过我们已经要结语了齁。北京他们其实一直都被打脸齁，但是他就一直只会哦哦叫。那北京呢，他就现在在警告说美国的中议院议长麦卡锡不要重蹈覆辙哦，你不要再去学那个佩洛西访台那次的经验哦。麦卡锡就回敬啦，啊，我哪是被去德威哈，中国你根本没有资格管。美国作为世界强权，政治人物要出访到哪里去，还需要被你中国说三道四吗？去年一整年哈，外交部真的接待外宾哈，莫英气差，率团访台，看到没有？现在已经成为世界政坛的一个显学了。下个礼拜同一时间锁定新台，加油，我们再会。